畔河岸边的文件，还有那只褪色帆布鞋，都以为结束也会很美，都以为不会。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，没有内容的微笑。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冷了心房。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都一样，改不了，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。哦，越勇敢就越孤单，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。琴声刚起就冷了心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惜活在你身边。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。

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而缘分的细腻，又清楚地浮现。 走路到河。